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留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包拯浓眉紧皱，顿了顿才道， 端木姑娘有没有说要怎么样收服楚服？ 袖剑之上附着浮水金屑，取丹炉炼金之力，届时袖剑入体，火烧楚服。 展昭顿了顿，又想起一劫。 端木说，楚服被火烧之时，会分体成万千着火的蛊虫，蛊虫四下逃窜，可能导致走水，要宫中备下救火的水囊麻搭先应对着。 那姚美人的案子， 楚服为妖，此趟收服凶险异常，只能趁其失神片刻予以袭杀，怕是无法问案。不过 什么？ 包拯和公孙策听出展昭语音有异，齐齐看向他。 不过据属下推测，姚美人被杀很可能是因为他撞破了楚服和侍女的奸情，看到了一些不该看到的，所以才被灭口。 楚服和侍女的奸情？ 公孙策眼睛瞪得溜圆。拜托，展昭和端木翠回来之后可从未曾向他提及此劫啊。 这楚服不是女的吗？ 展昭咳嗽。公孙先生一来急着解惑，二来不喜半途而废，三来的确是没想清楚其中的蹊跷，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了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求知精神。 这楚服不是女的吗？ 这咳嗽的是包大人和展昭两个人。于是公孙策明白了，他也咳嗽了几声。三人对视一番，各自偏头过去，俱是心照不宣。第二日午后，端木翠到开封府来与公孙策一行会合。医房的伙计将昨日连夜赶制的汉室中贵人的衣裳送过来，也就是说公孙策责任重大，要扮演传旨赐死楚服的宦官。先前公孙策对这一安排甚为抗拒，极力推荐皇上身边的陈公公出演。端木翠看穿了他的心思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 东汉以前的中贵人并不都是阉人，也不用陈公公出面。再说了，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万一陈公公临场怯阵，岂不是坏了大事？ 公孙策觉得端木翠这是在变相夸他临危不惧，可担大事，心里头一舒坦，也就没有异议了。端木翠先看了看那衣裳，也没提出什么修改意见，忽的大声对公孙策道， 先生，您让展昭给我两根袖剑。 公孙策奇怪地抬头看了看帐余外的展昭，正想说他不就在这儿吗，你不会自己跟他要啊。展昭自觉主动过来了，也不多话，便将两根袖剑搁到桌上。端木翠拿了袖剑，自去隔壁引金屑浮水。公孙策打量了展昭一回，压低声音道， 跟端木姑娘又怎么了？ 没什么。 会没什么？ 公孙策不信，换了我也不信。只是展昭不开口，他也没辙呀，只好絮絮叨叨。 你不是不知道他脾气大些，多说几句软话不就好了？ 先生是不知道，这要怎么说软话？ 公孙策心中咯噔一声， 看起来不像是展昭的错呀。 横竖还有时间，好人做到底，索性去了隔壁房间。端木翠正将两根袖剑进入金屑浮水之中，公孙策带他收拾停当，才发问道， 跟展护卫可是又闹别扭了？ 端木翠面上一红，揪着袖剑的剑羽不说话，末了小声道， 没。 这明显是在歧视自己对周遭事物的观察能力嘛。公孙策不乐意了， 既然没有，怎么一天两天的都不说话？ 端木翠咬嘴唇， 哎呦，先生别管了。 说的公孙策顿生多事之感，末了一甩袖子，爱咋咋地，还真就不管了。万事俱备，入宫时已是深夜，离着姚美人寝殿还很远，便见到有禁卫军把守，见是展昭等人过来，旋即放行。公孙策心中感愧，果然是清场啊，想了想低声问端木翠， 楚服会不会临时有事出去了，不在那口井里？ 两次见他都是在姚美人寝殿，他害我时也未亲自出面，而是假手联系，我猜他的活动区域很小。 又行了一段，眼见已进姚美人寝殿，三人停下脚步，公孙策将钟贵人的衣裳穿好，又将黄伯圣旨取出，低声道， 万一这楚服打开圣旨看怎么办，这圣旨可是空的。 先生依我说的去做便好，只要楚服有片刻失神，事情就算是成了。 说话间，端木翠展开随身带着的帛画，帛画还只是线稿，只有大致的亭台殿阁。他口唇吸动，默念了几句法咒，那帛画自动舒开，飘飘展展摊于半空。端木翠以手触画，静静合上双目，极力回忆先前在一尺碧潭中看过的汉宫场景，口中呢喃有声， 这里是角亭，这里是曲台倚栏，这里是碧潭临巡石。 随着他语声轻渺，偌大帛画之上渐渐如水墨图般晕开了浅淡层次，远景近景。末了他一声低斥， 见我高天白日，气象万千，与木下送土，生汉宫未央。嘿， 语毕手臂一扬，那帛画灰似毫无重量，飘飘洒洒，雾气样于夜空之中弥散开来。不多时，天光渐渐泛起，刺得几人睁不开眼睛。待得平定，俨然午时光景，亭台楼阁巍峨起扬，和风送暖，鸟语花香。公孙策几乎怔住，他看向远处融在淡淡天幕之上的飞檐楼角，难道这里便是十载依托龙首山地势居于长安城之上周围28里的汉宫未央吗？端木翠低声道， 先生传旨。 说着小心转至廊柱之侧，与此同时展昭迅速掩身临巡石之后。公孙策定了定神，蓦地右手举起，高托圣旨，厉声喝道， 楚服何在？ 一阵风吹来，拂过枝上叶片沙沙作响，公孙策又喝一声， 楚服何在？ 话音刚落，就听砰的一声，前方十丈余处的草地上腾起大团黑雾，土块纷飞处出现了一个老妇人的形状来。那老妇人从头到脚罩了一袭黑袍子，面上皱纹层叠，周身黑雾涌动不休，抬眼看看周遭，又看看公孙策，眸中显出极其困惑的神色来。公孙策强自镇定，跨前一步厉声道， 女子楚服作为皇后咒诅，大逆无道，着速死，吾杀之。 楚服死死盯住公孙策手中的黄伯圣旨，身子不易察觉地站立了一下。公孙策没露过这一细微变化， 楚服还不接旨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岳。